好，哭波桑下半場就嚟啦，咁啊同時驚一亦都嚟到咯， 入梯 啊，驚一亦都同時入梯啦， 咩入梯啊？加多張快嘅， 係、好多人都話驚一啊，成日都遲嚟啊，咁啊 有咩？我點解睇唔到人咁講嘅？ 有啊， 喺邊度啊？ 喺我個 soccer 話嗰個 Facebook 嗰度咯，有 冇啊？冇見過人講啊！ 有啊， 你都唔係睇嗰啲嘅，你睇嚟睇去都係同人罵戰嗰啲，係 咩？ 係啊， 要睇下你讚你嗰啲啊嘛，大佬，你分析話你分析得好獨到啊，要多啲嚟啊，唔好淨係嚟一節啊。 咁因為我係淨係得睇英超多啫嘛，我分配唔到其他時間睇西甲同意甲嘛，所以嗰啲場合我俾唔到太多意見嘅。 係咁啊。睇啲 唔 係㗎， 你早啲嚟，我哋咪早啲開咯， 係咯。 哦，即係如果你想咁講啫，係咪 啊？OK， 好啦，無論點，無論點都好啦。咁啊，因為英超咧啱啱過完呢個禮拜咧就打曬啦。 咁 啊，咁咧就即係嗰個結果咧亦都出咗嚟啦。咁啊，利物浦嗰個 Make a Stream 咧，咁就終於都 係咩粒添嚟嘅啫， 終於都爆啦、爆破啦， 個夢就 要醒啦， 都 OK 嘅、即係你喺季前嗰個，即係你回帶回翻去季初，你問啲利迷咧、其實佢哋都係想前四嘅啫，好多時 唔係，其實好簡單啦、啊， 即係你去到去翻飛翻回帶翻去上年嘅九月嘅時候咧、其實。 都唔使啊！ 目標差唔多， 其實唔使咁遠啦。你只可以聽翻馬連講馬達，你就知道啦。冇人提過利物浦冠軍啊！嗰時係 Steven 打緊飛機啊嘛。 嗰陣時就 嗰時係阿仙奴帶緊頭噶嘛。 阿仙奴就領放緊。 我哋從來冇提過冠軍呢兩個字嗰時，因為真係冇諗過嘅。 季初我記得大家 tip 咧就通常都係曼城啊、車仔啊，通常都係呢兩隊風頭等嘅。即係 冇人 tip 曼聯嘅咩？跌曬嘅， 我點答你好咧？ 終結咗啦！ 你聽翻啲曼聯講，佢哋都係話，都預咗今季會係衰嘅啦。 哇！ 點知咧，佢啲耐性咧就去到幾月話？四月係嘛？去到四月咧就忍唔住呢個穆耶斯啦。 哦， 好似都 冇 四月咁似喎， 呢個領導層決定啫，係就 即係你話佢啲球迷仲係撐個領隊嘅，個領導層夠膽炒啊？ 哦，咁樣講咪係， 即係到時嗰個銅像就唔係費格遜啦，就係嗰個兩個老細啦，即刻攞去攞去啤啦，仲使鬼用蠟像咩？人肉蠟像館係咪先？ 唉，咪鬼理佢啊！唉，總之就。今個星期就呢個英超咧就曼城啊順理成章好順利咁咧，就攞到個冠軍翻嚟啦。咁啊，其實就最後嗰場波對韋斯咸咧，咁就講真以韋斯咸咁嘅後防咧都唔係好頂得住曼城噶啦，即係賽前 頂一陣咯， 仲要今次就。打和都搞得掂啊！一定要贏嘅，打和都搞得掂。咁啊，但係好坦白講，就一定都係主攻㗎啦。 咁你真係其實最難嗰場愛華頓都過埋，咁你就冇得講㗎啦。 其實都好，其實坦白講翻轉頭，即係其實之前都有人問過我，即係有關於英超邊隊攞冠軍咧，我都係鐵曼城嘅。講真，我都係鐵曼城，因為始終就佢哋嘅人腳啦，咁就都係比較齊全。同埋咧，好坦白講，你話講話傑斯禮拜五講話唔知曼城打乜撚，咁其實唔係嘅。其實你睇曼城咧嗰啲陣地戰咧，係嗰四隊啊，即係可能前列球隊比較 好。其實佢 好 穩定地係拿斯利啦、耶托尼啦、戴維斯華啦，呢三個其實係最重要嘅。 我諗 喺嗰個進攻方面配搭翻可能迪斯高啊、阿古魯啊，即係或者甚至戴維斯華 戴維斯華係最緊要，我覺得戴維斯華唔耶托尼 啦呢兩個啦，跟住後邊嗰啲就掃波啦幫手。 因為你睇佢咧，其實呢場波對韋斯咸都係嘅，其實韋斯咸都算係鬥得比都算深嘅。 好深下 嘅 喎，其實。 咁但係就即係以曼城嗰個。人腳嚟講，佢即係有一個質素啦，同埋佢本身喺前場好穩陣，同埋一個嗰個喺前場，就算係你喺鬥曬禁區都仲可以猜到一啲短傳啊咁樣嘅，所以你話即係佢哋要破嗰啲嘅密集咧，你其實都唔係算到太困難。 佢哋有嗰本錢去強攻。 有本錢，因為始終真係人腳真係比較齊，同埋佢哋嗰個用波係比較好嘅，係爭在今年曼城係個作客嗰度就爭少少嘅啫。 作客其實都。 差唔多啦。其實你見頭三隊其實作客嘅成績都相差唔遠嘅。 係。 主場即係你見其實你睇入球率咧，頭兩隊咧就交足功課嘅。你見到個分野咧，其實就係喺個失球上面。係 啦， 分 啊呢個 就即係你見到嗰、那個其實你就知道點解曼城會領先啦，最後即係去到最後係贏係捧杯啦。嗰個就一個我諗冇人可以否認嗰個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 係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曼城嘅球員就始終好多見過大場面啦，譬如講話爺爺托尼啦、大衛斯華啦，世界盃決賽都打啦。咁啊，呢啲球員全部都見過大場面性嘅，咁可能喺去到最關鍵嘅時間，即係佢哋就個心理處理得比較好。咁呢個就 我佢幾線去到差唔多三四月，佢哋剩翻聯賽嘅時候，佢哋就嗰個穩定同埋佢哋嘅質素就翻曬嚟咯。 係啦，冇錯，即係爺爺托尼出翻嚟啊，咁啊大衛斯華大衛斯華啊，咁嗰啲 同埋迪斯高後半即係後近呢幾場。佢嘅腳風好順啦， 係啦，因為打翻多啲咁就好啲啦。咁啊尼格度就開頭亦都係打得唔錯啦，喺個即係季初嘅時間，咁啊所以都多幾支炮咧，咁就點都好啲嘅。同埋嗰啲炮真係好有質素嘅炮嚟㗎。 佢哋係欠缺即係一啲好傳統英式嘅防守咯。咁呢個就係佢今年我哋。有幾次都講過，曼城即係喺對住一啲比較硬淨嘅波嘅時候，有啲唔著數嘅地方咯。 係，咁啊，其實兩球波啦，第一球波就因為上半場其實就曼城都 圍攻啊， 好多攻勢嘅。 係咯，因為其實一開波就已經圍攻咁滯。 係啊，呢個就一定係咁樣做㗎啦。咁就但係就攻擊都唔入，咁啊，但係其後就拿斯利一個遠射咧就搞掂。 係啊， 因為嗰波其實韋斯咸嘅守衞咧就有段時間就。走空咗佢，咁咪冇出嚟飆，咁啊結果咧就俾佢望到頂頂， 都好得一個位嘅啫，佢都係， 就係嗰個位， 就係嗰個位就射到埋咯， 就係嗰個位咯，啊，咁啊所以就中柱入嘅， 彈柱中柱就彈內柱就彈入啦， 係啦，咁啊跟住另外一個就下半場，咁就角球嚟嘅，咁啊斬出嚟迪斯高就痛停咗個波，咁啊去前邊咧，就呢個金賓尼就轉身一抽就抽入網， 係啦， 咁嗰波就逼住金賓尼嗰個列特咧就食唔到佢嘅位啦，咁啊結果就俾金賓尼。就搞掂 呢球就緊要啦，對於金賓尼嚟講，因為其實之前幾個月佢有幾球都係失佢噶嘛。 哦，尤其是講話利物浦嗰球 啦，對利物浦嗰球啦，即係其實好多今季佢都多失誤嘅，其實佢都算多，即係大家有印象佢啲蝦碌啊、解圍塔 Q 啊，即係有啲控咗俾人啊，呢啲波都唔少咁， 都有 最後即係。佢就即係鎖定嗰個冠軍喺就靠佢咯， 係始終都戰勝咗啲咁嘅失誤啦，因為前場都係即係做足功課啊嘛，即係爺爺托尼嗰啲啊都做足功課，咁咧就所以就曼城之贏都合理嘅，今日有冇兩句講下？ 我反而覺得曼城今季開始咧，其實因為拿斯利有幾次傷啦，都叫幾大傷，其實。相對上個球隊淡化咗佢嘅角色會多少少 影響唔大咯。你見到有費蘭丁奴啊嗰啲，其實夠夠 費蘭丁奴搶波啦， 因為相對上相同嘅位置，佢將啲工作分咗俾拿斯利多嘅，咁就而爺爺托尼今年嘅表現咧係好咗好多嘅，咁亦都證明咗一樣嘢，英超嗰、那個。中後場咧個結構其實真係唔使太重視，即 係 你由老費開始已經講到明，其實英超咁 open 嘅聯賽咧，基本上個防守真係唔使好頂級嘅。 咁佢都頂級下嘅佢後防大佬。話曬你早下嗰啲都係有卡士嘅，你唔可以話即係好唔重視。 我就只能夠講話夠用咯， 夠用 即係起碼有個金賓嚟，都叫做夠用啦。雖然遲生我先講話都有好多時都有啲蝦碌嘅情況，但係都叫做喺好多場嘅賽事都 OK 啦。 仲有啲烈士角佢都未用翻。 哦，烈士角就唔會點用㗎啦。 其實好多球隊嘅防守咧都會有蝦碌嘅，每一隊都試過，就唔好成日釘死曼城啊、車仔、利物浦啊，即係有人笑史基泰爾，我都話啦，你有咩資格笑呢？咁多隊英超頭六望翻自己啲中堅，個個都係牙牙烏㗎啦，有邊個係可以話俾你聽好突出、好完美啊？英超就唔係踢意甲嗰家波嘅。 就唔係將所有嘅精神力投放喺呢個防守上面嘅、 嗯。 所以你不能夠要求太多。 亦都冇咁多努力啦，啲後防。 同埋英超好多球隊嘅防守通常都係回防中去防守嘅，就並唔係話喺防守中建設進攻嘅。即係好多時大家都係擰轉面、嗯、追翻個波。多個面向 都 係 一個高，即係大家轉身去跑。 係啊，呢啲老實講係真係 突擊多， 都係突擊多。咁你老實講，有好多時中堅一定係唔夠進攻球員跑嘅，呢個係一定嘅。唔好要求一個球員可以有多方面能力，呢個不切實際嘅。咁我覺得成個英超裏面咧，防守最好嘅咧都係愛華頓同埋阿仙奴嘅啫。我就係覺得咁樣樣。 嗯，今季都算係。 因為我阿仙奴最爛嗰個叫華美倫，就好多時都冇。 華美倫就今季 冇乜粉出啊！ 今季失準啲、 啊， 今季就梅迪塞卡塔高斯嚟， 係非常好。 呢個組合就即係嗰個表現就非常之好。 但我有啲反而我有啲嘢就比較投訴阿仙奴一樣嘢，就佢失咗自己對波嗰個球風咯。 係、 哦。其實佢係真係有少少似以前有少少似而家利物浦嘅。即係以前嘅阿仙奴球迷咧，就最中意投訴就係話，可唔可以有一場係真係完全冇失球嘅咧？點解係要贏親波？雖然入得多，但係都要失一至兩球嘅咧？ 係 以前啲阿仙奴球迷係咁投訴噶嘛？而家係每一場 到幾時先？嗱，再以前啲嗰啲就唔 Q 入波嘅。 哦，唔係講格拉 夏， 格拉夏之後㗎啦。 格拉夏之後， 咁好老實講，而家防守係真係好咗，但係尋求破門嘅機會亦都少咗。係呢個係阿仙奴而家好大嘅問題。佢係咪即係而家佢走到呢個樽頸位，將來係咪要繼續行翻呢條路咧？就好睇佢哋自己點樣 bring up 啦。 嗯， 咁遲啲我哋下個禮拜再總結一下先，再講 阿仙奴就個差距嘴提一提先。 哦， 呢個點子去即係龍格堡就訪問嚟香港啦。 係啊， 點子嘅團隊就去咗做個訪問嘅。 我知。 咁就因為佢哋我記得佢哋啱啱就錄咗一集嘅。咁睇下佢哋即係可以留意一下，睇下幾時出啦。 係留意一下我哋點子冰冰嚇，咁啊，因為都好轟動啊。 係啊， 喺個記者會度。 哇！上佢哋幅相上咗去官網啊。 最跟住個阿盧字頭。 哇！嗰、那個阿盧字 頭，嗰阿盧字頭緊要啊，大佬。 記得帶啲 leaflet 去派俾人啊嘛。 係、哎、最衰就係而家帶咗卡片去。係 啦、 啊哎。真係冇理由嘅，真 係。唉、哎，算啦，唔講啦。 同阿總講，唉、哎，我哋要張卡片啫。大佬，咁所以就咁樣啦，阿仙奴遲啲先講啦。咁啊，曼聯就唔係 ，sorry， 曼城啊，就好順利贏波 啦。兩球就靠自己啦，總之就 好 靠自己贏波就靠自己捧杯啦。 係啦，冇錯。咁啊，至於利物浦咧，都有驚無險噶， 有驚險啊， 係啊，輸住一球噶， 驚險噶。 咁啊，因為 即係三球都係佢自己入嘅，咁但係你冇得怪嘅。即係攻高個球都係， 係啊，都又係左邊傳出嚟，咁啊史基泰爾啊，咁啊擺 老。再之前咧，其實有一下就要講嘅阿蘇嗰球快射， 係哦，嗰球粒射， 嗰球快開罰球嘅粒射， 點睇咧？嗰球波， 你可以話個波未停定，但係我覺得佢係有權係快射嘅。 哦，有權快射， 係啦。 哦，咁啊，又要講翻球禮啦，即係罰球之釐定啊，即係形式就第一個波係一定要 stationary 啊， 係啦， 佢嗰個英文講話叫 stationary， 即係一個靜止嘅狀態。 靜止嘅狀態。咁啊，睇翻慢鏡頭咧，其實個波嚴格嚟講咧， 啱啱向後碌， 啱啱碌到近乎靜止與未靜止之間， 係 啦，咁即係未靜止。 你慢鏡係見到佢仲碌咗一下， 係啦，即係嚴格嚟講就未有一秒。一至兩秒， 佢未停定嘅，你可以見到。 咁啊，所以就求證呢個判決 係 合理嘅，我覺得合理。 普爾係睇唔到個波， 普爾， 佢係肯定佢係睇唔到啊！當時佢係另轉咗頭去揾一個犯規嘅球員出嚟講，即係去警告佢嘅。 係， 佢係另轉咗面，佢完全睇唔到阿蘇。阿蘇係即係個波去到差唔多過咗呢個紐卡素阿高爾個頭頂，佢先望到開咗波，佢先至吹翻轉頭，入咗波佢先吹翻轉頭嘅。 哦，咁 呢個我唔覺得佢真係咁有咁明察秋毫，係睇到個波仲碌緊嘅。 係 呢個根本就 即係當然啦，你要慢鏡先睇到啦。我當即係直播嘅時候睇，我其實覺得係，咦個波快開喎，停定咗喎，快開嘅喎。即係我係我嘅第一個，即係睇，即係你喺場波度睇，其實嗰球應該係入嘅。即係我哋喺自己啲群組度自己 check 即係就咁初步睇。係 啦，初步睇就應該就其實應該要判入。有效咯， 咁但係事實而家就好坦白講就 咁就判咗入球， 咁就 吹翻轉頭咯， 咁就好坦白講個波唔判入都事後睇翻都係啱嘅，咁講真就咁啊，同埋即係唔係個球證根本冇望個罰球點，咁你自己就咁開咗，咁係咪即係第一嗰個波究竟？即係可能球證可能會判斷係咪一個直接嘅自由球，就係間接嘅自由球咧。咁當然事後係直接自由球啦。 直接 咁，但係你個波未個波都未，球證都冇準備，咁起碼球證都要望一望個點俾你開㗎，係嘛？ 好多時應該都唔望㗎。過往經驗， 我諗啊，視乎區域啦。嗱，如果你係喺中圈嗰度快開咧，短傳咧，通常球證都唔理嘅。但係如果入到某啲大禁區範圍咧，球證 佢嗰個係邊線嚟㗎嘛？ 咁都係啊，都屬於攻擊範圍啊。 邊線30碼，大家斬個角球落去呢個 curve 埋去嗰啲頂頭嘴 嗰 啲位置。 因為球例有冇特別講明話，即係要點樣？ 其實冇㗎，呢個位係灰色地帶，除非即係我哋睇咁耐波，其實就只有一樣嘢，除非個球證好明示話俾佢聽，你要等我吹雞，跟住你先可以開波。如果唔係，其實係冇話一定。 老實講，因為個節奏就太快，而球證真係有可以話，喂，我都未完全 attention 到你就開波就唔得㗎嘛。你由頭到尾最緊要就個球證個反應嚟得切，佢都望唔到你有咩事出錯咗犯規，或者你喺禁區跌低，咁佢點算呢？ 因為簡單啲嚟講，你 調翻轉都係有得拗嘅。 你可以判間接自由球㗎嘛，佢都未識路到究竟。 唔係，佢都未分 作出決定。 佢未係啦，冇錯啦，仲未作出決定。應該咁講，你知今季英超啲球證就好撚慢。 但係佢吹嗰下就決定咗係咩手勢嘅，佢有做手勢嘅， 後 尾咁跟住佢就望翻轉頭就揾個人嚟警告嘅。嗰下佢一就揾人警告咧。阿蘇就射咗啦， 係 阿蘇就攞咗個 波，所以咪咯，佢咪講緊嘢啊嘛，係佢講緊嘢，你冇攞個波嚟開噶嘛， 冇話過一定要等你講嘢噶嘛， 唔係咁你一定要個球證 嘅示意先得， 唔係最緊要個球證咁佢有權啊嘛，佢視線係真係要跟住個波。同埋跟住比賽嘅進程，因為如果佢視線 out fall 咗啦，你喺度話乜都得㗎啦，係咪先？係。總言之講，佢都係咁樣樣。 唔係咁又講翻啦，阿蘇係射你嗰個。 唔係阿蘇係射得你。 嗰個話真係好靚。 我求話俾你聽啊， 呢啲 就 顯 示呢啲就卡士嚟㗎，一擺低個波，你唔好理前面有冇龍門，一擺低個波，佢一起腳就入啦。 你搬埋龍門， 你試下。好啦，你聽緊呢個節目嗰啲，你玩踢波，你自己試下踢波。 其實好難， 冇人 mark。就咁吊埋去，你睇下你吊唔吊得入門。 你自己練睇下試幾多腳可以做到佢嗰個效果。 啊，所以呢個球員咧， 真 係 高 值 噶， 值6000萬嘅。 6000萬應該唔得㗎啦，冇話先啦。佢要再篤多幾個零起。 我諗 巴爾都幾多錢啊？巴爾都1億㗎。 哦，咁啊，1億就出得起嘅。皇馬就因為我哋講緊咩事咧，就講皇馬有傳咧，就皇馬就搞阿蘇噶啦，啊，咁啊呢個就都唔係今年嘅事啦，前兩年都傳過噶啦，咁啊都又係嗰句啦，時間問題嘅啫，我個評定係時間問題。 唔係，我覺得唔會今即係世界盃之後走咁快咯。 哦，難講啊。 我覺得有一啲。即係，我覺得佢自己都擺啲心機落去同佢啲隊友夾嘅，哦、即係一個咁大情大性嘅球員，冇咁快，冇咁容易下一個決定離開咯。 哦，咁啊，睇下點啦嚇。好，咁啊，利物浦都雖然有個炸，即係 炸 烏 啦， 炸烏啦， 炸烏啦， 跟住就史基泰爾就 史基泰爾其實 經常性咁擺烏龍啦。 嗰腳就真係冇得好講，佢一定要伸腳，一定要閂嘅。咁佢閂嘅時候就有啲唔好彩啦，個波快過佢。 但 係 依個人。 打一彈高個波就凹死咗， 因為食唔應啊嘛，簡單啲講，中腳勁嘅好似，咁但係依我印象佢都唔係第一次咁樣形式擺烏龍嘅噃，係啊，因為我哋喺個訓練嘅時間都會即係其實如果你留意球隊熱身咧，都會即係啲後衞都會就一啲兩邊橫出波咧都會做啲 warm up 嘅，咁啊係咪呢方面個訓練做得唔係好夠，或者係史基泰爾本身腳法有啲問題 咧？有啲論盡啦， 呢個就可能史基泰爾都要諗一諗， 都要啦，係 因為你。啲球員成日擺烏龍都一定係有啲 問題，因為呢場就艾加拍史基泰爾嘅， 係好啲嘅，艾加就 點都拍 得沙高就冇出嘅，沙高冇出嘅。 係啊，咁、啊、因為我前嗰幾聽呢個 Make a Stream 啊，都講過利物浦嗰個後衞究竟個史基泰爾，我唔知係 Make a Stream 啦，定係足頻就講話，即係出年利物浦後衞嗰個問題，即係阿 Chitlet 講話沙高啊， 都係 史基泰爾啊，或者艾加呢啲。 我諗佢一個中後防嗰度，其實係對於佢哋要再去兼顧埋歐聯都唔係好夠㗎啦。 啊，咁啊，其實嗰個波嚟講，就其實開頭翻嚟前面講話古法蘭同啊呢個夏達拉嗰個 one two 咧， 靚㗎， 嗰個大利物浦人手其實都叫 夠㗎，人手夠㗎， 但係三個人對唔住兩個，真係、我覺得就呢樣嘢就真係有少少問題呢樣嘢就咁，但係其後啦，其後就真係追翻追翻呢個二比一啦，兩球波好似㗎， 兩球係啦，兩球都係一個睇下先， 都係謝拉特。 三啊零碼嘅邊路一個罰球， 係啦， 咁就找謝拉特找埋去啦，都係 遠處， 落點都係遠處，一個高波，一個就中腰貼地波啦， 都算係，唔係高都算係高高地㗎啦，係 啦， 就 兩球都係遠處，咁就俾球員就撞入啦，自己隊友。 冇錯，一球就係呢、這個艾加，另外一球就 史 道 力 士，咁啊兩球就好快時間，就兩分鐘就搞掂兩球， 暗暗咁啊入翻追翻啊。 咁跟住，但係其後咧呢、這個艾美奧比是 喎、 就係呢個同球證就怒 嘈，怒嘈啦，啰嗦啦， 咁就攞多一面黃牌，就兩黃變一紅。咁因為呢個艾美奧比咧，就應該以我所知就又係打埋今場咧，就曬咗拉拿。 哦， 係啊，咁啊，所以就我哋 提早放假， 職業 派，我要執嘢喎，即係我要早啲翻去執嘢喎，球證你。 因為以我所知呢、這個球員就應該打咗好耐紐卡素㗎啦。 呢、 這 個細艾美奧比定大？ 應該大啊，大 大 艾美奧比。 但係因為兩個老美都有落場。 係啊，咁啊 呢個係馬里老美啊嘛。 係啊， 咁啊呢個球員就。唉，真係冇辦法啦！臨尾一場都要搞啲 咁嘅嘢。因為其實呢場就趕兩個走嘅。 師兄呢啲叫早退啊嘛。 早退，識呢種。 唉 ，early leave 啊 ，early leave 啊。 咁啊，另外就杜美治啦，臨尾亦都係因為踢人 都幾狼死嘅。咁佢嗰個就抵嘅。 好似係飛起咁一嘢，好似 係啊， 好似橫身踢落去喎。 嗰啲都冇得救㗎，都即係你呢兩個抵。艾美奧比嗰個就好快連續兩個黃牌嘅。 艾美奧比啊，怒嘈咯。 佢嗰個怒嘈，但係我覺得可以唔使咁快俾第二張黃牌嘅。 跟住過埋呢兩場，好似利物浦入球都硬係要爭曼城一球。 一球爭一球。 102球同101球。 哦，爭少少啫， 爭少少啫，即係其實證明俾人睇就係入波係緊要嘅。 哦，入波梗係緊要啦，入波最緊要入波多過失球啊嘛，咁咪點攞冠軍㗎？ 入波係好緊要嘅， 係啊， 我都覺得係。 因為其實都係講個，即係以前啊，高魯夫有個理論㗎嘛，即係我哋睇個得失球率，一隊冠軍球隊個得失球率咧，起碼都要係30。係。係啦，即係譬如你話入80球波，咁你可以失50球。如果你係入50球咧，你失球去到最多去到20，咁啊起碼要30。其實你今年留意一下啲強隊咧，嗰、那個得失球率咧，其實都係咁上下。 因為你始終聯賽係冇加時12碼。 係啊，冇錯啊， 大佬你咁樣失法唔掂㗎。 係啊，所以就即係2-1啦嚇。咁啊，其實賽後咧講翻紐卡素嗰邊咧，都相即係有傳話 幾多。我見到係影到啲標語就即係不滿呢個領隊拍 咗啦。唔使講咯， 呢啲繼續有啦。 係，因為講話有啲球員咧就有傳話走啦，一個就盧克迪莊咧就收工啦，啊有傳就走啦。 啱啱嚟嘅要， 係咯， 係啊啱啱 嚟咗冇耐嘅啫。 係啊，咁啊另外咧， 高爾係嘛？ 有傳迪布基啊，即係後衞亦都有傳走啦嚇，迪布基其實都準備好多，都準備跳 船都好多㗎啦噃， 準備跳船㗎啦，即係紐卡素嚟講，因為唉你個領隊啊， 因為呢隊唔係真係好慘㗎，你做運動員咧，你個球隊冇上進心嘅，好撚大鑊嘅事。 唉、你大佬臨尾去放假嘅，咁你真 係臨尾幾個禮拜，你講幾個禮拜放假？ 其實我覺得拍組唔難做啊，呢、這個領隊嗱，你有隊咁嘅波，你又唔係要望啲咩歐洲賽嘅， 係咯， 你互到級。是得的 你要睇 根本你自己計到你幾多分可以互到級，然之後一季裏面有幾多場打比同埋有幾多場 rival 級，你搞掂呢幾場大波基本上已經 O 撚 K 嘅， 係 咪先？ 咁啊，所以就紐卡素出年都好危險啊，我覺得啊， 嗯、 即係如果冇一啲新嘅人手補充啊，或者個領隊嗰、那個那個魅力唔夠咧，又真係 拍咗仲有好多年咯、 啊。誒、咁又過咗一年咧， 又過一年 又平啲咧，可能 啊，可能係啦，可能仲有咗 年復年都仲有成五年喎、啊。 係咯，仲有起碼五年咯、 啊。啊，五年都幾難，都幾金喎，五年都。 哇！真係要借財仔去炒喎。 唉，真係所以紐卡素呢隊波唔怪之啊，唔怪之啲球迷真係要養曬 banner 啊。 係啊，五年。因為有啲球迷係唔排除係想呢隊波進步噶嘛，咁、 啊、 即係話俾你聽，而家仲有五年 hea 喎， 你見到 起碼三年 hea 喎， 你 我剩翻兩年炒佢， 咁樣你冇理由冇理由俾、 啊、大佬我仲買唔買貴票好咧？係咪先？ 我覺得我都唔買咯，計 係咪？即係我逐場 真係要抗議， 抗議即係用行動咯，大佬冇理由。 咁啊，大紐卡素啊出曬名，好熱血噶嘛啲 fans。 咁咁啊！咁啊，一齊去拍咗門口屙屎咯， 都得 喎。係咯，唔係應該揾阿老細個門口屙屎。 阿老細門口啦 ，Ashley 門口度屙屎。係咯，誒，一要屙屎就因為老細請噶嘛，大佬簽個八年嘅，佢 sign 整個 contract 出嚟噶嘛，嚇拍到見到話有張約咁位想，跟住喳喳臨簽咗先啦，啱唔啱先？尤其是拍到嗰啲，你知當年佢教韋斯行搞個鋼巴，啱唔啱啊？好，咁就呢場就講過啦，車仔就唔使。多講㗎啦， 先落後就後反勝啊！ 係啦，咁啊兩球波一早安祖士出嚟，一場就托 雷 斯啦，咁 托雷斯嗰球就好定喎、啊， 係托雷斯係啦 即係心口一哭轉埋身，跟住先慢慢就射入。 係咁啊，場波就嗰場波就唔使點多講㗎啦，講真就卡迪夫城就因為呢個降落呢個即係英冠啦，咁啊開始有講啦 ，Vincent Tan 啊，因為就同啲。即係有人問佢啦，咁究竟因為今年就藍色就轉紅色咁啊，係 啦，唔老禮。 咁啊開始有人問啦，究竟你會唔會諗住將嗰個顏色啊主場 顏色 紅色轉翻藍色咧？咁佢就話，如果出年啊，我哋升翻呢個英超，即係英冠嗰度贏波，咁啊升英超嘅話咧，咁就我哋會考慮。啊！ 黐線，你經咩組合？你仲要同我講條件？你 唔 係啊？ 我同你講呢啲叫偷換概念， 呢啲係死不悔改，買棺材唔知釘。 佢而家明明係自己錯撚， 咪咯？ 佢將錯撚咗嘅補償嚟到愛嚟做球隊嘅紅蘿蔔， 咪咯？係咪傻㗎？ 屌你老母！就係呢啲係咪真係幾撚厚顏無恥啊？呢啲老細真係正撲街嚟。 你見到佢樣都知佢奸啦。 你認唔認同先？明明係佢錯嘅。 唔 係理論上佢回饋佢補救係應該嘅。 即 係、 就是、又話杯葛無線，跟住又去無線度講波，咁嗰啲咪就係衰咯。係 啊， 一樣咁衰啫嘛。搬龍門 通常都係啲慢狗嚟嘅。 O、okay, K， 好多呢啲嘅勝利球迷， 好咁就卡利夫城啊，咁啊出年啊英冠見啦嚇。咁啊至於車仔就因為已經開始講個新聞話，迪亞高哥斯達就3200萬加盟嘅機會就好大噶啦。咁就另外咧就呢、這個大衛路 會唔會走啊？ 哦唔係喎，而家講話大衛 又傳去巴塞啊？ 係呢、這個 又傳巴塞， 係唔係傳啊？ 我反而呢次覺得近喎， 呢次近啦， 但係 因為個價錢就幾平下， 幾平同埋張約都差唔多， 2000萬嘅， 哦2000萬咁啊抵， 其實佢賺嘅啦，如果2000萬買得出， 係2000萬， 不過係咯， 但問題啱啱好，而家佢係 turn 到卡路，佢呢個球員係最啱呢隊波， 喂 踢得最好 嗰個，嗰個係賓仔 turn 㗎嘛。 唉，咁總之就即係依單嘢成事機會都頗大嘅，講真就嚇，咁就 咁啊，保斯基斯練定打中堅未咧？ 保斯基斯，哦唔係，咁佢 或者馬斯查奴練定打閘未咧？ 哦，馬斯查奴唔使啊，馬斯查奴賓仔揾佢啊嘛。 哦， 咁啊，另外就鬥魯斯去到 馬斯查奴賓仔揾佢， 係啊，賓 波利 啊， 唔係喎，有傳係過利物浦喎， 又翻利物浦， 有傳過㗎。 有傳過，因為又有傳話盧卡斯利華會走嘛。 哦， 係啊，依、這個啱啱睇 利物浦咁樣放人，其實應該要加碼多個放人。 唔知，因為盧卡斯利華話冇咗個正選位想走啊。啊，個問題係 你攞踢好啲咪有啦。 好，咁就另外就講到 A 高啦 ，A 高究竟？即係會唔會續約呢？因為佢嗰個英格蘭嗰個世界盃就冇佢份啦， 冇佢份 啦。因為你左閘你起碼有個拜仁斯啊。 係，同埋佢今年都踢得好少。 踢得少。 係踢得少爭啲。 其實踢得少係一個優勢，我想講。以英格蘭嘅球員，如果佢踢，我諗踢廿場到一年，即係要踢得唔多嘅話咧，其實先至係應該要揀。 咁啊，學神啊， 你搞到成季踢到殘曬嗰啲去踢咧，其實有啲笨嘅。 都係嘅，如果以根據杯賽嘅經驗咧。你睇翻丹麥隊捧歐國杯嗰時候都已經係㗎啦，一隊後備隊， 同埋都係大家 一隊奧少隊，好似奧運隊嗰時候丹麥係。 係，唔係咁講埋啦，即係世界盃咧就可能冇咗啲護空門睇咯，英格蘭。 哦，咁可能有第二個咧。 少咗啲。 泰利嘛，仲有。 啊冇啊，泰利都冇份， 都冇份 啊，都冇份啊， 係 啊。 係呢啲留翻特集講。 好啊， 係啦。 好，咁就差唔多啦，咁就講埋少少其他賽事。 有個影響啲啦，第六位嗰啲啦。 啊，乜嘢？ 熱刺同曼聯咯，呢兩隊。 熱刺曼聯，唔使諗啦，曼聯都唔要。 唔係，即係熱刺贏咗，曼聯冇行咯。 係啊，熱刺贏咗，咁但係領隊都係宣告走人，呢個舒活啊。 舒活啊嘛， 已經正式就 佢做訪問就已經直接話就唔做㗎啦。 係啊，都唔知係炒定係佢唔做 啦。我諗佢唔做多啦。 但係佢就好開心嘅，俾個感覺上。 咁但 係 即係佢真係一手帶翻上嚟嘛。 都算係嘅。 係咯，舒活其實 舒活係出到去有工做嘅。 佢起碼佢再可能喺啲即係可能細會連下或者中小型班 等機會， 係咯， 唔使咁急。你升上啲升班馬更有機會有啲， 梗有機會要你救 炒嘅大佬。 唔係你或者係做啲咩咯？救護級救星啊，護級專家嗰啲。 即係又係嗰啲最後幾場 concert 嗰啲咯，演唱會嗰啲。 好，展望一下啦，呢個熱刺咧，因為已經傳緊有幾件嘅，尤其是傳得好勁就呢個法蘭迪保亞。因為就話咧，呢個阿即斯因為呢四年啊，法蘭迪保亞就帶得好好，咁啊準備咧，已經係準備話會係去英超噶啦。 但係荷甲都冇咩嘢好爭啊。 咁所以咪要去英超咯。 法蘭迪保亞隊波出到歐洲其實唔係好得。 咁就要證明咯，要證明咯。 咁人腳問題啫。 啊，啲人腳問題。 你帶住荷甲啲球隊出到歐洲係真係。 咁你俾對熱刺嗰個人腳又真係 OK 啲。 唔係，其實就都幾，我覺得都可以上。 其實我諗有啲失望。 唔係嘅，球風上會有啲似嘅，因為荷蘭足球始終都係比較開放啲嘅。 嗯。咁 你熱刺嗰隊波， 熱刺都係主攻多， 都係開放， 都係打開進攻嘅。 係啊，咁啊，所以就呢個我諗留意事情發展啦。因為兩個人選嘅啫，我估計 法蘭迪保亞係帶邊隊啊？ 亞即士，同埋另外就保捷天奴啦。 哇！好撚搞呢隊波今日。 保捷天奴。 係啊，另外就保捷天奴啦，修咸頓嗰個。係。因為保捷天奴前嗰排話，修咸頓個老細都有啲少少拗撬。 哦。 咁咧就所以。 保捷天奴又另外一個故仔喎，如果帶熱刺。 係啊，咁啊，所以就。 保守啲喎佢。 是的冇錯，咁但係就我諗法蘭迪保亞機會大啲嘅嚇。好，咁啊，至於曼聯就1-1嘅，就和咗修咸頓。 域奇林拔嗰球射得好啦。 係啊，冇錯。咁啊，最緊要就因為學神又嚟睇波啊嘛。 因為佢打咗邊個一爭啊，維迪一爭、 啊。哦，係啊，因為嗰下就 嗰下爆得好勁喎， 嗰下成個鼻一嘢。 但係其實佢睇翻慢鏡，佢個動作又唔係真係咁大嘅啫。 根本都 根本就係、 是、根本唔係犯規。 其實真係冇乜嘢。 冇開爭嘅。 總之係食得好硬咯。 總之就爆鼻啦，因為鼻本身個骨都係 脆弱 㗎嘛。都係脆弱啲嘅，咁啊維迪爆下鼻冇所謂啊。 咁但係李奧費迪南嗰個包得就差啲 咯。哦，李奧費迪南算啦，出年都唔踢啦，出年唔踢曼聯啦。 係喎， 一隊中堅 都 話唔踢啦。啊，咁所以就即係曼聯改朝換代啊，領隊 指日可待啦。 啊，領隊又準備換啦。 咁你其實今季都好多時都係阿史摩靈搭伊雲斯嘅。 哦， 即係呢個組合其實。好過維迪拍李奧費電拿， 哦係， 咁梗係啦，即係走唔喐啦，係 啦， 哦李奧費電拿就梗係啦，李奧費電拿， 維迪傷完之後都麻麻地嘅， 都仲好， 衝刺力都差曬啦， 都仲好少少咁，但係即係始終年紀大啦，都要去意大利啦，意大利會幾啱佢嘅，因為 另 外 係啱嘅， 因為就另外艾夫蘭亦都有傳啦，同佢一齊過去， 去邊啊？ 國際米蘭咯。 艾夫蘭踢國際米蘭， 其實唔止維迪啱國際米蘭，其實維迪踢巴塞都啱嘅。 哦， 我會覺得係咁樣樣咯。 哦，咁樣。 我唔覺得。 因為佢始終都有佢喺如果佢喺西甲佢嘅制空權係有啲。 哦，制空權 就 肯定。 但係佢嘅佢嗰個。 但 係 個 速 度 就 速度就爭啲啊！ 你巴塞其實已經有兩個比較高大嘅。 同埋 巴查同阿碧基。 唔 係 因為佢好要著重個嗰、那個用波啊，用波啊， 唔 係 好得嘅。 所以就我覺得就唔係其實。兩年兩三年前都有傳過嘅，維迪就，但係而家就咁，但係而家就唔夠啦，年紀始終大。國際米蘭係啱維迪踢嘅、嗯。好啦，咁就其他賽事就富咸2-2水晶宮，咁就馬加夫如無意外都會繼續響英冠教嘅、 嗯。 另外就後勝就流力之下就0-2就輸俾愛華頓。另外就辛特蘭1-3輸俾史雲斯。咁就 阿仙奴2-0落字啊，藍斯入波啊， 係啦，藍斯入波球好鬼靚， 靚啊， 真係第一 球不落地 球不落地啊，真係呢次真 係。嗰、個又要讚讚阿基奧特嘅，佢斬落去就個落點係非常之靚，佢睇住個位嚟斬嘅，一斬落去咁啊藍斯就醒目啦，即係球不落地就褪一褪位就啱位就順腳就窩裏入啦， 即係藍斯 行到。 啊！即係藍斯呢個球員喺阿仙奴證明係非常之重要啦。 佢、嘅進步亦都 喺今年睇到。因為喺 Facebook 都同人哋討論過呢樣嘢啊嘛。討論過關於藍斯嘅問題。 哦， 就佢用呢個軒達神到比喻，即係曾經係一個 又有啲唔同嘅功用。 我會同佢講就一個幾慘咯，因為大家都觀音投數把腳。如果軒達神拉屎嗰下射球有藍斯嘅質素咧？利物浦捧咗杯嘅， 咁啊係嘅，爭好遠。 但係如果藍斯喺後場嘅位置感同埋防守力有軒達神咁好咧，阿仙 奴 又唔使咁辛苦啦，係咪先？即係呢樣人，呢兩個人如果真係可以互相學習對方嘅優點，彌補自己嘅缺點，真係 我又覺得人就總冇完美嘅，總有啲缺點嘅，即係你陣容上面嘅球員嘅缺點，你就靠個領隊去點樣安排 嗰 個打法去彌補翻咯。 真係前鋒級數嚟， 係啊，今年嚟講好清楚睇到呢樣嘢嚇。 係好多球都係見到佢嘅入射啦。尤其是即係好多有幾球， 亦都係因為佢有呢個天分就累死佢啦，又令佢諗起裝咗 service 真 係。哦，又諗起啊，唉，真係冇辦法。咁啊，另外就西布朗就輸俾史篤城，咁啊西布朗連個領隊又炒埋啦，搞咗半年啫，這個 Pat Mel 啊。咁啊，結果又炒埋，咁啊，所以就而家西布朗又要揾領隊啦。啊，呢隊波真係大鑊。 哦， 咁啊， 佢好彩唔使降班啫。 哦，咁啊，真係，我真係覺得呢隊波真係，啊，真係唔係好值得留班啊！真係講真就 Pat Mel， 即係 Pat Mel 搞得麻麻地。西布朗 ，你見到其實諾域治嗰個打法係，即係其實係越，即係點講嗰個。似樣啲咯， 落力字就唔好彩嘅，臨尾嗰幾場啊對曬啲強隊。 如果睇起上，如果講純粹娛樂性咧，就西布朗係好睇過落力字嘅。講真，落力字啲波又好粗嘅嘢。 咁啊，即係你見到有一隊傳統嘅，即係硬朗嘅衝啊、冚啊、撞啊，咁都正常咯。 冇辦法啦，屎波爛差喺英超都係打。 咁啊，今年嘅英超就打曬啦。咁就我哋下個禮拜都會做少少，真係做一個 round up，做一個總結嘅。 下個禮拜先 啦。係啦，咁啊，因為咧嗰個英下出年英冠嗰個咧升班嗰個附加賽 未定， 未定我知。咁但係嗰個決賽嗰個 finalist 咧就應該出咗啦。咁就係QPR 就對打比嘅，係啦，應該就 即係今個係咪下個禮拜啊？ 應該係嚟緊嗰個禮拜。 喂，嚟緊應該係兩場決賽，一場西甲。 西甲另外好多場決賽，仲有足總杯決賽咧。 係。 後城對阿仙奴 撞。開始氣慾啦。 係啊，撞曬時間啊嘛，因為我唔知阿京一知唔知，就係嗰場馬體會對巴塞咧，就啱啱同足總杯決賽就同一時間打嘅。 係啊。慘 啊！所以就 鐘數都一樣。 鐘數一樣，完全一樣。 大 隱喎。都係禮拜六。深夜12:00，係啦，所以 但我始終覺得今年嘅歐聯決賽馬體會真係有啲大鑊。 係啊， 你而家見到咁樣，佢真係有啲力有不逮啦，開始。 其實都已經遲㗎。 頂得落去嘅啫。 同埋而家你安察魯胡而家咁快縮起啲人，一來一回此消彼長， 我唔覺得皇馬咁樣縮有著數啦。 哦，咁 隨時都有風險嘅。 咁睇下點睇啦。 即係你見。 拜仁夠早熟啦，拜仁未有。 拜仁首先要睇下至尊無敵出唔出聲，呢個知第一。 嗱，睇睇下世界盃仲要啲。 佢而家唔係因為傷而唔出啫，佢流力啫。 唔係傷嘅。 傷㗎。 傷啊！ 睇下會唔會佢要想踢世界盃多啲啊？ 不過小傷定大傷咁解啫。 即係個小傷會唔會同你 咁緊要啊？咪二乘一百接力咯，同阿巴爾兩個一齊跑啫嘛。 哦。 跑一半，一人跑一半。 诶，睇下点样啦吓，好咁就 周中啲波噶啦吧。 周中啲波最紧要梗系从欧霸决赛啦，呢、這个西维尔啊对呢个奔飞加。 奔飞加、 又系一场大战嚟嘅。 大战，绝对 大 战 啦。 咁啊，两队波咧赛前嗰场联赛都流晒力噶啦。西维尔头先都讲咗噶啦，成队波得翻一两件正选嘅啫， 唔系好多。 提一提听众啊，西维尔曾经一度系杯王嚟嘅。 系啊， 歐霸杯呢兩隊都唔係嘢少㗎， 都唔係嘢少㗎。路 易斯發俾安奴嗰年， 係啊，發俾安奴啊。 呢隊西維爾同其實西維爾同奔飛加都好多時都決賽都即係起碼四強都 頭 先㗎， 即 係 頭先啊。西維爾 唔係西維爾喺南部嘅， 係啊，西維爾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 嗰陣時唔知睇過一啲嘢文章關於講西維爾佢嗰個區 咧，西維爾係一個旅遊城市嚟嘅。 佢嗰個區咧係集中咗好多一啲關於西班牙啲比較低下層嘅靚仔。 那個地方就靠南部一個海岸城市， 即係就嗰篇文章 旅遊區嚟嘅。 因為我真係唔熟西班牙。 哦，呢、這個唔緊要啦。 但係佢即係大概咁講咧，西維爾咧就係嗰個地方個地理位置咧。就啱啱可以吸納曬大部分啲西班牙後生仔咧，即係比較工人階級一啲咧，就可以嗰度吸納咗好多青訓嘅，所以長期以嚟西維爾都有好多好出色嘅年青球員。 有嘅，因為當你講嗰個年代，應該係法比安奴之外，仲有Danny Alves 啦，嗰度出身啦，係啦，拿華斯、 西斯拿華斯啦， 係啦，仲有雷耶斯都係好似西維爾 過身 嘅，係啊，咁啊，咁啊，而家咧咁就得翻拉傑迪。咁啊，大拉傑迪今年我都提過好多次啦，就打得好好嘅。咁啊，所以其實呢場波咧，好維繫到就係究竟拉傑迪嘅表現究竟係點樣嘅。咁啊，就係之前嗰場禮拜嗰個週末嗰個聯賽就完全流力之下咧，咁啊集中火力就去到呢場。奔飛加咧，咁就日亦都係流力嘅，因為聯賽已經贏咗㗎啦。咁咧就邁向呢個四冠王，因為咧佢仲有兩個杯嘅，除咗係呢個之外咧，仲有嚟緊咧嗰個下個禮，即係嚟緊嗰個禮拜六啊，仲有一個杯咧就要對呢個里奧艾維嘅，應該係冇記錯。咁就所以咧就有四個杯，即係舊年啊講話三亞，今年咧就乜都攞翻曬翻嚟，就已經攞咗兩個啦。呢兩個攞唔攞得翻咧咁？咁啊，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咧，呢個奔飛加咧上一場就比上一場比較球證累一累，咁啊有幾件咧就因為啲黃牌啊停賽嘅問題又出唔到嘅，一個就安素佩雷斯 啦， 一個就沙維奧， 沙維奧啦， 咁因為上個禮拜五我阿竹貧都講過㗎啦，呢樣就另外就馬高域，咁啊呢三件咧都出唔到，咁啊另外斯維奧就斷腳啦，就一定唔使出㗎啦，咁所以冇咗呢幾件咧。都大鑊㗎， 削弱咗啲實力啦， 真係削弱。 但都係值得睇嘅呢場。 哦，絕對 呢場會睇。 因為如果有啲人就好少睇葡超嘅，包括我啦。 唔係你見呢場係南歐嘅大戰。 係啊，即係我亦都好少睇葡超，但我有即係有時有機會會睇下葡超咧。我發覺奔飛加咧、士砵亭嗰啲咧，雖然佢國家隊唔係咁好，或者佢賣出去嘅球員未必啱球嘅歐洲其他隊用，但係佢葡超本身個本土聯賽咧係踢得好睇嘅。係佢嗰種地波猜法咧，佢係冇西甲嗰種衝刺力咁強，有啲嘅。 係， 但係猜得好好睇。 係， 所以你唔好嫌佢入波少啦。 其實我諗都傾過好多次，其實歐霸主要其實睇一啲你好少睇嘅波，其實就即係。早幾年嘅可能係啲俄羅斯啊、烏克蘭嘅球隊啊，即係新尼特嗰啲啦。咁跟住呢幾即係間唔時就可能係奔飛加、葡羅牙、西班牙嘅二隊，即係二線嘅球隊啊，嗰堆第三、第四嘅球隊其實都會好好睇嘅。 係啊，係 啦， 其實有啲帶油嘅南美，係啊，南美 嘅 風味 咧。雖然啊，葡萄牙本土嘅國內杯賽係好撚流啊，即係經常搞波啊，我見過有10-0啊，真係嘅。 奇 嘅。咁但係嚟計，如果你唔好睇杯賽啊，你純粹睇聯賽，冇壓力之下睇咧，一個幾好娛樂嚟嘅。 其實就葡超就來來去去講真，都係投嗰幾隊奔飛加波圖，今年打得比較好嘅是布廷，即係之前嘅布拉加嗰幾隊。我因為見其他嗰啲咧。真係好坦白講，有啲咧 係 講格質素咧，差唔多嘅啫。 你睇荷甲都係㗎，真係、你間中有啲好易 我好記得 啊， 我好記得啦。南華前嗰兩三年有一個葡超嘅外援啦，叫唔知咩卡路士之類嘅，打中堅嘅，打咗都冇三場就遣送回國啦，已經啊咁、所以咧真係 咁啊， 即係葡超質素真係。 呢場就喺祖雲達斯球場。 係冇錯，喺個祖雲達斯嗰邊個球場打啊！呢兩隊波如果要過估定勝負咧，真係好坦白。 我揀西維爾。 我覺得真係西維爾，我覺得個方就少少落嘅。咁但係奔飛加有啲人腳就唔見咗，安素佩雷斯嗰啲唔見咗，沙維奧唔見咗，我覺得似加時嘅，我覺得似 喎。 我覺得似和嘅，因為前面其實你話利馬洛迪高啊，左邊加爾坦嗰啲都 OK 都唔曳嘅，另外就艾姆連啊呢個中場嘅球員都唔錯，咁啊但係就西維爾都成條停住條氣啦，咁覺得呢場波真係我覺得好有機會加時嘅，講真就嚇、我唔估勝負啦呢場波，總之就即係大家即係留意一下呢場歐霸嘅決賽啦，都可以話係。即係睇啲大波啊！即係第一場啊，呢場係第一場，因為嚟緊呢個禮拜有歐霸決賽啦，禮拜六、禮拜日有足總杯決賽啦。 星期四就有啲升班附加賽，德甲嘅附加賽啦。 德甲附加賽，格萊特霍夫對漢堡啊。 係啊。 啊，漢堡希望就睇下會唔會破紀錄啦嚇，即、係要降班。 睇下頂唔頂得住啊！ 睇下要降班時候啦，係嘛？咁啊，另外就足總杯決賽啦，後城對阿仙奴啦，阿仙奴可唔可以嚇、即係會唔會係繼續百年無冠啦？淨係終於可以破呢個百年無冠嘅宿命啦？仲有當然係西甲啦，係嘛？ 西甲啦，大戰啦， 係啊，咁啊做個 warm up 先，咁啊跟住咧就搞搞下就到世界盃啊嘛， 係啦， 培養下啲氣氛啊嘛。 唔係大家適應一下啲時差就差唔多，你睇下啲西甲咁咪啱咯。 係啊，啱曬。 係啦，即係盡量培養一下大 家三點六點 時差係啦。 三點六點睇早波，早啲瞓，早啲起身。 睇完十二點就瞌一瞌，跟住再睇六點嗰場。 冇錯啦，咁就啱曬啦嚇。好，咁就今個禮拜咧，哭波桑就差不多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就有首歌嘅。 係。 咁啊，你知啦，即係前嗰幾個禮拜不停 make a stream， 即係人生有夢想係非常之啱嘅。 做人冇夢想同塊爛泥有分別咧？ 一條鹹魚咁 嘅啫。鹹魚冇分別啦。 咁啊，但係咧，即係現實就歸現實，即係冠軍啊得一隊啊，即係有時夢想嘅嘢，如果萬一破夢嘅時間咧，其實都要有心理準備嘅。 我諗三個禮拜前都有㗎啦。 即係夢想要有，但係都要做好準備咧，即係會有夢醒 失敗啦， 都有夢醒嘅時間嘅，所以做人都係要咁樣嘅、 做最好嘅準備，亦都做最壞嘅打算。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今個星期就點一隻夢醒時分啦，俾啲即係唔好講話邊一隊啦，即係我諗好多球隊都想攞聯賽冠軍，但係最終事實就即係攞唔到啦，咁啊，都要即係聽下啦，都要適應下嘅嚇。今年唔得咯，出年唔過咯，好簡單嘅啫，係嘛？好，咁啊，今個星期點只夢醒時分陳淑華嘅，咁啊俾大家，咁就下個星期最後一集啦， 今 季 Football Song 同大家再次見面，好，拜拜。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大家好，我是逍遥甲大，咁啊记住留意 Reg 先。夏日热辣辣，佢要喝杨枝甘露。话时话 Reg 先系咩嘅？他要喝珍珠奶茶。热辣辣，热辣热辣辣，好热好热，冰淇淋果汁。 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和低升糖指数的有机健康食， 但是它 OK 的 都甜的、 啊、为什么呢？用这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的白糖黄糖，有什么优点呢？第一，四倍的甜味，但是还是保持低升糖指数， 即是、味觉觉得甜，但是身体又不会响alarm这样。 是啦是啦是啦，那么做了很多产品的，那么除了首先吃个布甸，还有曲奇，还有一些饮品，还有蛋糕。 哇，这么多。 是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这些食品呢，就可以去。 他是自己整的。 没错，他自设呢是有自己的食物制造工厂。 是。 已经有这个食环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厉害啊，好啊。 地点香港新界火炭坳背湾街45-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坳室，详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电话查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优惠的。 咁犀利，咁即系我都有啦。健康生活有食品开始。